以此金刚比丘尼等，即我变成一通菩萨心，就是说明摩诃迦摄尊者和这个紫金刚比丘尼现在同时享佛前发心是修行成道，或同时发心是我观的世间六尘变幻。佛呢就问我从何福缘入三摩地，现在迦摄尊者答，他说我就是观于这个六尘的情景，即是这个法尘啊，就是真灭无明，是时刻变坏，咁唯一嘅空寂啊，嗱咁啊一切众生于呢个意根意识就以为自我，就起贪嗔痴，咁啊现今就知得呢个生灭法尘有呢个意根意识，咁啊若是啊冇咗呢个生灭法尘啦，咁啊又边处有呢个意根意识咧？咁啊既然因生灭法尘有呢个意根意识啊，咁啊说明呢个意根意识咧就系呢个生灭，就系无常本来。就是无我啊，所谓无自无相，顿息分别妄想，所谓心中清清净净啊，同埋将呢个前七的烦恼灭尽，能够顿消三界，不受生死，所以话修于灭尽，身心乃能度百千劫，都犹如弹指。咁啊，由於觀呢個法塵空寂之故，咁啊不起分別，咁啊心中情寂，將呢個第七識受想之三種心所斷裂。咁啊到此嘅時刻啊，佢能夠以一念中就係萬年，萬年就不離一念啊。所以話能到呢個八千劫咁長嘅時間。猶如一彈指挺咁快，就因為入定之時，佢個心係無所分別，所以唔覺得呢個時間嘅長久。咁啊，説明呢個定力時性。咁啊，上文話摩迦摄係九滅二根，現在就係由修呢個滅盡定啊。咁啊，滅盡意識嘅煩惱，咁啊，迦摄尊者而已啊，咁啊，一切阿羅漢，咁啊，亦都如是。佢話我以空法都成阿羅漢啦，就係我迦摄觀呢個法塵空故，無分別心，咁啊，心無分別故，一指心清淨直滅，不動如如。咁啊，定九力心都無始時來煩惱頓空，咁因此得證出世嘅阿羅漢果。咁啊，世尊就説我頭陀就為最啊。咁啊，印度話叫做頭陀，中國話叫做斗獸啊，就係由於精進修道，能夠斗獸嗰啲煩惱，消滅嗰啲煩惱。嗱，咁頭陀行，咁啊通常講咧就係有十二種，第一就係阿蓮耶，咁啊中國話佢哋直淨住啊，但係我哋一個修行人，咁啊未曾開悟之前，咁啊如果你修行咧，咁啊照理亦都應該啊響呢個直淨嘅地方去用功啦，咁啊對呢個修行人有啲幫助。咁如果呢個環境太複雜啊，或者人事太多嘅地方啊，對呢個初發心者，咁亦都係一種妨礙嘅。所以佢哋直淨處要喺呢個直淨嘅地方嚟用功。第二就係常乞食啊， 咁啊，制弟子一刻净，咁一方面就去除佢嘅贪心，咁啊二方面咧，佛子中咧好多在家嘅时候啊，所谓非富就则贵啊，咁啊嗰啲骄慢习气都好重啊，咁啊现在虽然出家都难免存在啊，所以话要佢刻净，咁啊亦都直指咧，咁啊将佢在家嗰啲骄慢习气消除。咁啊，第三就係次第黑，咁啊，小乘弟子黑食咧，咁啊一次過，咁啊最多就黑七家，咁啊在呢七家之中，咁啊我哋啲次第咧去黑食，咁啊第四就係一個食，就係每日咧係食一次，咁啊第五就係節量食，咁啊即使所謂日中一食啊，都要節量食。咁啊，唔能夠話咧，啊，我每日食一餐啫，咁啊晚餐又唔食，早餐唔食咧，咁我就盡量咁啊食多兩碗啊，就變成咧唔單話增長你個貪心啊，而對你個健康咧，咁啊亦都有影響啦。咁我哋即使一個食啊，但你亦都節量而食，譬如話你應該食幾多，咁啊食夠就算啦，唔好就太過飽。咁啊十六。就過午不飲漿，嗱咁啊，既然過午不食，就連嗰啲熱嘅漿咧，我哋都唔飲，只能夠飲呢個清水。第七就係瞓到醫啊，嗱咁我哋嗰啲袈裟咧，同埋今時今日都係用嗰啲新個布啊，好個布嚟去做，但係實在世時咧，咁啊亦都唔一定啦，要規定要用新布啊。就是可以坐住呢个垃圾堆，咁啊或者咧，人哋唔要嘅抌咗嘅嗰啲布碎啊，咁啊只要佢个每一块都能够可以夹埋嚟做呢个环，我哋就将佢执翻嚟，经过七番洗晒，我哋就作为系新嘅布一样咁嚟到咧去做衣嚟嘅搭，咁啊明白就瞓到衣。第八咧就是淡衫衣，但系我哋咧出家者每一个人有三件衣就够啦。咁啊，相传佛咧在呢个雪山行道，嗱咁佢入夜嘅时候开始夜啦，即系太阳落山，咁啊开始入黑，咁佢就搭一件。咁啊到半夜啊，即系凌晨嘅时候咧，咁啊凉啲啦，咁啊佢又搭多一件。咁啊，到咗將近要天亮之前嘅四五點鐘啊，咁啊佢又涼啲，咁佢又搭多件，咁啊跟住就天光啦。咁啊，印度嘅地帶咧就屬於熱帶啊，咁啊，所以每一個出家者有三件衣啦就可以啦。咁啊，佢就淡衫衣。咁啊，第九咧就係重衫住啊，就係、是、養。嗰啲有人埋葬嘅地方，即系咧住响啊呢个坟墓嘅左近。咁啊，我哋点解要住响呢个坟墓嘅左近呢？就我哋直指啊嚟到做官，所谓人命无常，就过于山水啊。今日虽全都明亦难保。咁啊，佢既然可以瞓响呢度嘛？咁啊，日後我亦都係照樣瞓響呢處啊。咁我哋依此嚟作伴咧，就好好地愛惜呢個光陰，就唔好空過呢個光陰啊。咁啊，以呢個有限嘅光陰做呢個無限嘅執業。咁啊，第十咧就樹下宿，第十一就係露地宿，第十二就係常坐不和。嗱，咁啊，常坐不和咧，就等於話不到單。咁啊，喺個情況裏邊啦，咁啊，時時打坐嚟到養息，就唔係話瞓呢個床住啦。咁啊，瞓到都唔知醒嘅。咁啊，亦係上坐。咁啊，如果常坐不和啊，呢個人時時刻提起精神，咁啊，呢個道心亦都會精進。咁啊，此十二法名為叫做頭陀行啊。墨家是尊者，佢在家嘅时候，本来佢个富有咧，千倍过于平沙王。但系佢出家之后，咁啊仍修苦行啊，所以佛弟子中 他是苦行正因常为佛所称赞。咁啊，后来佢年纪老啦，咁啊，佛咧就劝佢啊，放弃呢个头陀行，就呢个居士供养。但系当时迦摄讲啊，佢话世尊，佢话若果我不极佛出世，佢话我自己修行，咁啊亦都可以正辟之佛，我亦都系不增苦行。咁啊，现在我虽然直到佛。蒙佛的开示得以悟道啊，那么仍我不敢啊，放弃我畜生这种苦行头陀的习气。那么当时佛呢，对他啊，就是诸多的赞叹，善哉迦摄。如果迦摄尊者的头陀行自世啊，那我这个正法就得以久住。那妙法就开明。众生于呢个法尘起贪嗔痴，咁啊不灭佢嘅妙法啦。咁啊，现在迦摄尊者观法尘枯竭而得解脱，不为呢个法尘之所惑啊，嗰叫做妙法开明咧，就系、是、开悟法明。法尘即是系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世理。就消滅就諸漏啊！咁啊，由於觀呢個法塵，即如來藏妙真如性，就可以消滅呢個種種嘅煩惱漏啊，得證呢個出世無學道。個佛問圓通，就如我所證法因為相，咁啊，此就係求佛問五十八界誰為圓通？咁啊，別人所證就不得而知啊！我迦摄所证的呢，就是法因为相啊，观法尘清净寂灭，不起分别啊，从此消灭这个自私烦恼，得证出世的无漏果。阿罗律陀就即从坐起，整理佛足，就二百佛言：我初出家，常拗睡眠。地如来呵我为畜生类，我闻佛呵提一自责，七不连就失其双目。佛世尊是我拗见照明金光三昧，我不因眼观见十方精真庄严而观想果。如来因我成阿罗汉，佛问圆通就如我所证，全见纯圆就思为第一。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众经各说经门嘅第二科，名为叫做观自根。嗱，根本来就系有六，即系眼、耳、鼻、舌、身、意。咁啊，点解始终啊只系讲五根，好似少咗一根咧？冇错，一啲都冇错，系少咗一根。但系此一根咧，唔系话真系少咗。只不过咧，就系压后啊，咁啊特别咧嚟到发挥此一根啊呢种嘅功能。咁啊，因为佛像王已经咧多番开示呢个耳门就系为呢个圆通本根，但系当悉阿难都仍未悟啊，所以观音菩萨默睇佛意。就是将他自己啊，从这个耳门入毒，咁啊呢个耳门圆通咧，咁啊放在咧系最后嚟到加以解释，咁啊所以始终咧呢、这个五根啊，只系讲眼、鼻、舌、身、意，只系说五根，呢、这个耳根圆通咧就流回啊。最后嚟到解释，咁啊佢就观五根，咁啊观就属于能观嘅智慧啊，咁啊五根就系为呢个所观之境，咁啊平常众生由于呢个六根，咁啊佢吸取呢个六尘，于呢个六尘之中起贪嗔痴，咁啊因此就流住于生死啦。咁啊！現在始終個五位尊者，佢反同流根，所謂根塵脱節， 内外三言，不从此消灭呢个烦恼漏啊，得到清净解脱而正正果。咁啊，此即是上文所谓等穷漏根，系自不生灭。咁啊，此个观五根又分为五科，现在初一科叫做罗律观眼啊。咁阿罗律陀就系能修观之人啊。咁啊，眼咧就叫为所观之境。个阿罗律陀，中国话就无贫啊。咁啊，亦名叫做耳，系佛嘅亲堂弟，系摩诃男嘅弟弟。咁啊，天台中讲阿罗陀尊者咧，就系佛梵王嘅儿子。但系大智度论咧，就系话佢系白梵王之子啊。咁啊，只有位尊者出世之时，咁啊六十里中华都地涌七真。咁啊，可见此一位尊者个福报之大。嗱，咁啊，而家只因为尊者嗰啲福报点解咁大咧？咁啊，佛咁啊出世，咁啊佢个母亲咧七天就去世，咁啊佢个母亲就摩耶夫人，咁啊生佛之后七天佢就去世，生到呢个兜出陀天里边享福，咁啊所以佛自细咧。就是由佢呢个姨母啊，将佢咧养大啦。咁啊，后来佛出家，咁啊，雪山修行成道啦。咁啊，佛就常常回呢个皇宫说法啦。咁啊，化度呢个皇宫嗰啲眷属。咁啊，佢嘅姨母，佢为着爱佛之故啊，佢经三年嘅时间，咁啊，用手亲自织成一件。金蓝袈裟，咁啊，佢就去到佛讲经嘅地方咧，就供养佛。咁啊，当时佛咧就知道佢呢个姨母啊有好重爱心啊，所谓等于咧有呢个母子嘅关系。咁佢呢个爱心重，咁啊以呢个爱心嚟供养佛啊，所得嘅福有限，所以佢就同佢呢个姨母讲啊。我话你将呢件袈裟咧，你应该爱嚟供养僧，就比之供养佛嘅功德咧仲要大。咁当时佢个姨母就讲啦，佢话我敬佛之故，所以我就以此一点嚟供养佛啊。咁啊，念佛慈悲纳受。咁啊，佛亦都同佢讲，佢话你应该听我讲。你将此一件衣啊供养僧，你若能听我话，系明为叫做真正供养佛。咁啊，佛嘅姨母三次供佛，咁啊佛都不受啊，所以姨母就只有将嗰件衣咧就嚟到供养僧啦。嗱，咁啊，大众之中第一位嘅上座就系焦勤而尊者啦。当然他就不敢接受啊，咁啊辗转五百阿罗汉，咁啊供养五百阿罗汉啦，五百阿罗汉中冇一个人咧敢接受，咁啊最后咁啊供养弥勒菩萨啦，咁啊弥勒菩萨嗰阵时咧，佢就啱啱出家，啊咁啊见到姨母供养一件袈裟来嘛，咁啊正好合用喎。所以他就不推辞啊，即刻将件衣就扎着。咁啊，当时大众啊个心都好奇啊，咁啊觉得弥勒菩萨啱啱出家，咁啊佢有咩德行啊？咁啊接受佛呢件金蓝袈裟咧？咁啊，当然大众嗰种阿罗汉就唔知得菩萨境界，佢唔知得弥勒菩萨乃至系等觉位。咁啊，佢以为佢咧。好似当时咧初发心一样，咁啊大众就惊奇，咁啊但系弥勒菩萨不嚟啦，咁啊佢扎好件衣之后咧，佢就入成化啊，咁啊由于弥勒菩萨法相庄严，咁啊真系咧好多人啦嚟到围住佢观看啦，佢嗰一件咧真嘅金蓝袈裟， 咁當時有個村支書啊，個村民同我哋村嗰啲豬咧，即係穿得好靚嘅，佢以村豬嚟到揾食。咁佢見到彌勒菩薩咁莊嚴，佢就請彌勒菩薩啊翻屋企供養。嗱，咁啊供養完之後，就請彌勒菩薩出發。咁彌勒菩薩當然辯才無礙啦，咁啊滔滔不絕咁樣同佢講佛法啦。咁啊呢個村支書咧，佢聽法聽得啊，係入咗神啊，又聽法都聽到忘形。但是他就忘记了他曾经答应当时这个宰相，那么穿一串很漂亮的猪来到给这个宰相的女儿出嫁用的，那么高枝就十万金钱。那么现在他因为听经文法听到忘形，他都将这件事都忘记了，就等于我的猪就没穿了。那么等到这个宰相的女儿要出嫁嗰日，要等嗰串珠嚟用啦。咁啊，派人三次嚟攞嗰串珠啊，因为佢都未曾穿，所以攞唔到啦。咁啊，第四次个宰相亲自嚟攞，咁啊，由于佢仍然未穿啊，咁啊，仲系听经文化啦，当然亦都冇所交代。咁啊，呢个宰相啊，即刻自己咧攞翻嚟，咁就揾个别人穿啦。咁啊，當時呢個村支書咧，咁啊仍然咧響住聽經文化，但係佢個老婆啊走嚟鬧佢啦。佢話：你呢次唔同呢個宰相，如是穿攞嗰串珠交翻俾人哋嫁女啊！咁啊，十萬金錢嘅工資，你賺唔賺都冇問題。他唯有你做事不能够如实交给人啊，尤其是对象是宰相的身份啊。如果他讲你一句不辞，话你做事不守时，他说以后就没帮衬你了。那岂不是我们的饭会咪打破，以后我们怎样过生活呢？啊，这个村支书一听呢，这个心有些后悔了。咁啊，点解咁乐意忘形听经啊？唔为人家穿好呢一串珠咧，咁佢哋一个心就后悔啊！咁佢听经就变成冇咁肯切啊！咁啊，无心听法，咁啊，弥勒菩萨知道啦，咁佢就落座唔讲啦。咁佢就带呢个村支书咧翻去呢个精舍，咁佢第一个就问焦尘如上手。佢话上首菩萨啦，佢话我今日问你一件事，话究竟啊得十万嘅金钱嘅利益大咧，就还是啊供养菩萨啦，然后请菩萨为佢施法，佢一心一意嘅听法啦，嗰种啊功德，咁啊两相比较系边样大咧？咁啊当时焦尘如上座就讲啊。他说两相比较呢，那么当然啊，十万金钱就比不上啊供养菩萨与共问菩萨啊，那么讲经说法那种功德大啦。那么最后就问到阿罗律陀尊者，那么尊者答啊，他说即使现菩提满载是金钱啊，咪应该好多啦，都比唔上啊！供养菩萨，以供一万菩萨听经说法，嗰种功德大啊！咁啊，当时弥勒菩萨就追问一句啦：，咁啊，如得你所讲，咁啊，尊者，你又有乜嘢事实做个证明咧？到呢个时候，阿罗律咧先就讲出佢自己过去嘅因缘。佢话过去啊，佢话我本人。是做一个斩柴夫啊，咁啊自己呢，你种咗有少少田，咁佢有一年啊，咁啊饥荒，嗰啲禾咧种唔大，就等于话大家都冇得食啦。咁啊，既然自己冇得食，当然咧都冇话啲供养人啦。咁佢话当时有一个辟支佛啊，佢住响呢个山里边修行。他是七日才落山来化一次， 平時就唔落山嘅。咁啊，佢嗰日啱啱落嚟化緣，咁大家都冇飯食，咁啊，當然就空闊而回。咁啊，啱啱經過我呢次啊，我當時就作意，佢話此闢之法咁好道心，而七日先至落山一次黑一陣。咁啊，等於話如果今日黑唔到啊，佢又要再餓七日，先至再落山，咁起時咪好苦。佢話：所以我當時啊，本來自己都冇飯食，都冇飯供養噶啦，只係有一盤咧，嗰啲叫做閉子飯啊，閉子咧即係好似嗰啲和田裏邊咧，久唔久有一條嗰啲特別嘅，似得係和，佢又唔係和啊。咁啊，但係養成一粒粒嗰啲咧，都仲可以食下嘅。咁佢話我就冇白飯啦，咁我就將自己要食嗰一碗閉子飯咧，就好誠懇咁啊，咁啊供養此一位咧闢之佛。咁啊，當時呢個闢之佛咧，就為我祝願啦。佢話所謂布施者，就必獲其利益啊。佢話若為樂故之，到後必得安樂。咁佢同我作福之後啊，咁佢就回山，佢話我就照樣斬茶，咁亦都照樣盡其能力咧，咁種下嗰啲和田。咁正當我踎低掹草咧，我突然間都唔知我啲乜嘢，一跳就跳上我個背啊！咁我睇唔到係乜嘢喎，我揾手趕佢啊，越趕佢咧，佢越搞得緊啊！佢話我就好慌啊，咁啊即刻就翻去屋企，咁啊同佢老婆講啦，咁佢老婆一睇，佢正在睇嘅時候啊，佢話我背脊左咩嘅咧，亦都同時跌落地啊！如果係乜嘢，係一隻金兔仔啊！咁啊當然就變成大富翁啦。嗱，佢話我一念善心，咁啊供養闢之佛。咁亦都問呢個闢之佛問我接觸完，佢話我現生就得到好報啦。佢話我自今以後啊，九十一劫以來，佢話我天上人間享受無盡啦。咁啊，當時呢個村支書一聽到咧，佢就心大歡喜啊。咁啊，佢又再供養彌勒菩薩，咁啊，亦都咧。再問彌勒菩薩嚟嘅説法，嗱咁啊呢個村居士咧，本來佢就聽經咧，但係佢一生起呢個後悔之心咧，所謂前功都盡棄啊！但係彌勒菩薩大慈悲，要度眾生啊嘛，佢要扶持眾生嘅安樂喎，佢即刻帶佢嚟，咁啊見阿羅律陀尊者以佢自己現身嚟嘅説法啦，咁啊經。布施固然功德大啦，若是话再闻法咧，呢个功德仲大啊！而有关所谓天珠所得功田呢个十万个金田啊，值得系乜嘢咧？咁啊，当然咧就比唔上啊供养菩萨，就以共咧系闻法嘅功德大。咁啊，即从坐起就顶礼佛足二百佛言。便屬於經家聚義。他說我初出家就常拗碎面啦，咁啊出家，咁啊本來就係為修道而出家，咁啊為了生死而出家，就唔係話單為碎面嘅。嗱咁喺叢林裏邊咧，咁啊瞓嘅時間咧應該唔係好多嘅，咁啊亦都有好多老修行啊，所謂呢個道風所趨向啊。好多老修行夜晚都唔瞓覺，佢就喺呢個禅堂打坐嗰個地方啊，佢就照樣咧坐香，自己坐到差唔多啦，又跑下香，又坐下香，咁就天光上點啦。好多人都唔瞓覺嘅，咁佢同樣可以生活喎，一啲問題都冇。咁啊，所以説明咧出家為修道，為了生死啊，咁啊絕對唔係為睡眠。咁啊！但系因为自己九十一劫以来都系大富享福，惯于饮 食鹹麵，今生雖然出家，他亦都有大福報啊，所以亦都咧有呢種睡眠嘅習氣。各位如來呵我就為畜生類啊，咁啊佛常常講經説法，同埋佢啲弟子都要參加啦。咁啊有一次佛正在講經説法之時，咁啊思念者嗰啲老習慣又嚟啦，咁啊照樣瞓覺。佢唔單瞓覺仲打呼啊，咁啊瞓到得嘣嘅一聲，咁啊影真係打岔，影響大眾。咁啊瞓啊大眾就唔敢驚喎。咁啊佛到呢個時候咧，覺得如果再唔苛責啊，似乎好似對自己人啊，咁啊有所偏愛，所以佛當時就對住大眾啦，咁啊就苛責，佢話：出何為罪啊？羅斯旁急雷，佢一罪嘅罪天緣都不問佛名字啊！咁啊佛正在苛佢之時，但係諸者仍然瞓覺唔知，咁啊等到法要散咗啦。咁啊，大家同學會了啊，咁啊就問佢啦。佢話：阿羅律陀，你知唔知道今日佛啊鬧你咧？啊，佢話我又唔知喎。佢話你就梗係唔知啦，瞓覺瞓到嘅嘅聲啊！佛咧就係鬧你好瞓覺，嘈住人哋啊！咁啊，尊者就問啊：個賢德世尊點樣鬧我咧？咁啊，同學就照樣讀翻呢首偈出嚟。佢話：出何為罪？羅斯旁急雷啊！咁啊，一罪罪千年，就不問佛名字。咁啊，阿羅律陀尊者總係一個有智慧嘅人。咁啊，聽見佛咁樣呵斥佢為呢個畜生類啊，佢唔單身帶慚愧，咁啊，從此精進修行。咁佢又不倒山，咁佢又唔瞓覺啦。須知道，如果一個人時間太長唔瞓覺唔休息啊，咁啊過勞呢、這個牙會發生問題嘅。所以話七日不眠，佢經過七日咧，佢唔瞓覺啊，咁嗰隻眼都壞咗啦。佢話失其雙目，嗱咁佢就平時出入往返，或者佢托背。或者隨佛一到各處講經文化啦，咁啊都自由啊。又冇一隻眼啊，盲咗啊，當然就唔舒服，就冇咁自由。佢自己咧就好難過啊，佢自己咧就傷心。咁啊佛就知道，咁啊就安慰佢啊。佢話你咧唔使傷心啊。佢話你呢個肉眼雖然壞啫，但係你仲有呢個見性在噃。他說你自己作觀，看看你這個見性是作何形象，看看你這個能見之性是從何生起，看看你這個能見之性是在於何處，你好好地作觀一下嘛。所以說世尊我他拗尖叫明就金剛三昧，世尊憐憫我盲了對眼，所以開示我咧一種佢哋拗見照明金光三門，咩叫做拗見咧？就是、我哋嘅肉眼，咁啊雖然係盲咗，咁啊睇唔到呢個顯色啦，但係你仲能夠見到呢個暗相啊！咁啊能見暗相都仲係叫做見啦，咁啊證明呢個見性就未曾失喎，只不過呢個肉眼發生問題啫。咁啊，所以佛咧就教我觀呢個見性啊，係無生無滅。教我觀呢個見性啊，就係、是、不生滅，係自己嘅真心。見性就係自己嘅主人翁啊。咁啊，由於我哋自己咧就反見就見自性，咁啊唔得呢個見性係不生滅，唔得見性係無形啊。唔得見性，即是係撞性。咁啊，由此咧，心光顯發，咁佢就照明。咁啊，既然心光顯發得以照明啊，就唔需要因為呢個肉眼都可以辨一切嘅事事物物啦。咁啊，呢種靈魂叫做心光三昧，就即是咧 反善自性之时，佢呢个心啦唔向外奔嘅，所谓念念归真啊，即系上文所谓以暂得传奇，虚妄灭生，从此心心直列的念念圆明，能断烦恼，如同金刚啊，能坏一切，咁就叫做金刚三昧。我话我不因眼就观别方正真动然的如观想果啊，咪因为我观呢个见性无形象，观见性无生灭，观见性即是系妄性啊。咁因此咧，我心光显化，能照明一切嘅事事物物。所以话我唔会因为啊呢只肉眼咧系坏咗。看不到啊，他说我反而孤见十方世界一切的事事物物精真动然，即是见得呢很清楚，不为这个烦恼所乱，那就叫做精啊。那我直至得证这个不生灭理，就名为叫做真啊。那指的精真即是妙见啊，那能见一切清清楚楚，咁啊，佢就动然如观想果。佢话我啊，不因肉眼而观见十方一切事事物物清清楚楚。咁啊，清楚到乜嘢程度咧？好似一个庵摩罗果，咁啊，放喺我自己嘅手一样。咁啊，用个眼去睇咧，当然就好清楚啦。咁啊，如来因我就成阿罗汉啦，因为断咗见思烦恼啦。咁啊，得到出世呢个阿罗汉果位，佛问圆通就如我所证，全见纯圆，思为第一。主就求佛问五十八界谁为圆通？咁啊，若是别人所证，咁啊，我阿罗律陀就不得而知啊。如果佛问圆通如我自己所证嘅咧，就是全见嘅纯圆。咁啊，全见纯圆咧。咁即是船与倒见机，就反见见自性啊，就思为第一啦。个周利盘佛家从坐起，顶礼佛足280年，我决持诵就无多闻性，最初直佛闻法出家，忆时来一句偈陀，100日得前为后，得后为前，佛问我如。教我安居，调出入息，我时观息就明世穷尽，生住意念，诸行刹罗，其心豁然，得界无碍，乃至漏尽成阿罗汉，住佛座下，因成无壳。佛问圆通就如我所证，反息循空，思为第一。此一段经文就系观五根嘅第二科，叫做计数观地。咁啊，佢咧有两种功能，嗱，咁啊一种咧就系调停呢个出入嘅气息，咁啊一种咧就系调呢个出息，咁啊一种咧就系调停呢个入息啊，咁所以两种功能咧，即系一个就出息，一个就系入息，咁啊即系呼吸，咁啊现在观呢个出入息而得以悟道啊。而得以个心咧静下嚟，咁啊即系个心定，咁啊因定发慧，由定慧力断烦恼而得解脱。个周利盘佛家，嗱咁啊周利同埋盘佛家咧，咁应该系两兄弟个名嚟嘅。嗱咁啊周利就系大哥哥，咁啊中国话咧佢就大路先生啊，咁啊盘佛家咧就系弟弟啊。咁啊，中国话叫小路边生，咁啊，点解佢两兄弟个名咁奇怪啊？一个响大路边生，咁啊，一个就响小路边生咧。咁啊，根据印度当年个风俗，凡系女子出嫁咗之后，咁啊，等到佢有怀胎嘅机会啊，咁啊，十月时间满啦，咁啊，等于话孩子出世咧，佢就唔能够啊。响呢个男家嘅生产嘅，咁啊一定要翻外家，即系回娘家生产。 咁啊，呢两个尊者啊，咁啊，佢个母亲将要生佢嘅时候，咁啊，当然就回娘家啦。点啊，即系行到半路啦，佢两仔就等唔切啦。咁啊，一个就系响呢个大路边生，咁啊，第二次嘅细出世咧，咁就响呢个小路边咧就出世啦。等于话佢母亲未曾翻到外家，佢就响半路就出世啦。所以名为叫做大路边生啦，咁啊个细细就叫做小路边生，咁啊合埋咧就叫做继度，即系相继啊两兄弟咧响呢个路边出世嘅，咁啊叫做继度。咁啊现在文中所讲嘅咧就系、是、属于呢个弟弟之事啊，就唔系呢个大哥之事。佢话即从坐起顶礼佛足280年，亦都经家罪言。佢话我决重视甚多闻性啊，嗱咁啊柯南尊者咧就系、是、多闻第一，当然咧佢就具足啊呢个重视啦，所谓一闻就永远都唔会忘记嘅。但系现在是一位尊者啊，佢自己追述，佢话我一向咧都系缺咗呢个重视。所以就冇呢个多闻性。咁啊，最初食佛就闻法出家，咁啊凡夫啊就出呢个两正大门家。咁啊，如果过量大人断烦恼正性果，咁啊出呢个三界家。若要话佛陀无量劫修因正果圆满大愿啊，咁啊出呢个九界家。咁一般经中所说。咁啊，佢呢个大佬周利啊，出家之后就引导佢呢个细佬盘佛家啦，咁啊出家，咁啊但系只经现在说咧，就系话佢自己啊，咁啊最初咧亦都系直意佛而闻佛说法，咁啊先至发心出家噶，就等于话只经所说，就以诸经咧就略为有啲唔同。佢一时而来，第一。据骑陀啊，咁啊印度话就叫做骑陀，中国话叫做孤起，咁啊一般经常讲咧，啊佢个大佬叫做周利，咁啊既然出咗家啦，啊咁啊亦都度个细佬出家啦，啊咁啊出家就梗系要学嘢啦嘛，咁啊佢阿哥啊就教佢做一手计，咁啊手口摄意身莫犯，啊如是行者就得道世啊。正念观时欲境空无益之苦当远离。嗱，咁啊呢一首偈咧，咁啊假如任何一个出家者能够将佢读熟啊，咁你自己日日咧时时啊，咁点点啊读下咧，都对佢呢个道心咧好有帮助噶。嗱，守口即系唔好乱讲话。咁啊，所以好多丛林嗰啲老修行咧。就恐防呢个口过大啊，咁佢就指语，指语啦，咁就别人唔知噶喎，咁啊每每都同你讲话，见到你或者叫你一声，咁有啲咩问题请问你，就或者同你倾偈啊，当然佢唔知道你指语噶嘛，咁啊现象咧，佢恐怕人哋常常同佢讲话，所以个指语咧，佢就写两个字，指语一个牌仔。咁佢就好似挂嗰啲手饰咁啦，搵条绳啊，咁啊绑住咧，就挂响个颈处。咁啊，指语两个字就放在前。咁啊，任何一个人同佢碰头一睇，佢挂咗个指语牌啊，等于话就唔倾偈啊。你有咩天大嘅事情咧，你都唔搵佢，因为佢啊走口啊。咁啊，佢咧唔讲说话，咁啊以免咧做呢个口过。嗱，摄意咧就系修摄呢个妄想心，咁啊身莫犯咧就系呢个身啊唔做呢个淫道杀妄，咁啊所以守口摄意身莫犯咧就系即是我哋呢个身体啊，诸恶就莫作，一切嘅恶事都唔做，将我哋呢个身口以三业咧系修摄起嚟，如果真系能够做到咧。你话会唔会得解脱呢？咁啊，当然百分之百保证解脱啦。佢话如是行者， 就得道齐，法保证呢个人啊可以道脱呢个世间嘅苦恼，得呢个出世嘅圣果。